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住控烟措施咨询公众，倡议禁止某个日期之后出世嘅人买烟。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嘅主席汤修齐： 划线系一个好嘅政策嚟嘅，系尽量喺青少年嗰度接龙。 香港报贩协会主席林长富： 有个年龄层嘅市民系唔可以买烟俾佢，想问一问政府点样帮我哋执行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就嘅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你好啊， 陈燕平你好。 嗱，依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系82%嘅，请留意咧就系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晏昼嘅5:45嘅。咁啊，何巨业今日较早之前啦，就由于挂8号风球啦，咁样咁，所以咧有一啲嘅人士可能少咗出街，咁但系由于今日嗰个天气状况咧，即系睇到啦。咁天文台亦都喺晏昼嘅4:20咧，就已经系除去8号嘅台风信号啦。咁所以睇到咧，譬如有啲嘅地方，譬如旺角咁样咧，个人流又开始增加翻噶咯。 啊，系啊，其实咧，我都啱啱有揸车翻电台啦。咁啊，路上都少车嘅。不过咧，去到一啲有铺头地方，啲开始有人出嚟咯。咁啊，似乎就因为大家可能呢个时候都未必会翻工啦，因为喺呢个时候4:20就落咗8号风球，咁啊都需要出去购物啦、食嘢啊，都开始会唔会有啲消费出现咧？咁样 不过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传媒留意到啦。譬如以旺角嚟讲咧，咁啊喺中午嘅食饭时间咧，都唔系话间嘅食肆都有开门营业嘅，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咧喺出边嗰度就张贴咗告示啦，就话台风之下咧，佢哋会收附加费。咁亦都有一啲经营点心餐厅嘅负责人就话，由于咧打风啊，所以人流减少，预计咧今日系会损失咗50%嘅生意嘅。咁不过今日而家改咗3号强风信号之后，又唔知会唔会咧系多翻啲人啦，选择夜晚咧出去食饭啊。咁啊，呢个又系另一个嘅消费项目啦。不过何巨业，如果讲到消费呢，寻日呢就市民是可以领取到呢第二期嘅消费券嘅。咁啊，第二期嘅消费券就係2000元啦。咁啊，有一啲嘅食肆啦，寻日已经呢係做緊一啲嘅优惠啦。咁希望可以吸引多啲人去帮衬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商场呢都话寻日呢似乎帮衬嘅人呢係略为有所增加嘅。咁佢哋都睇好某一啲嘅商品嘅类型啦。咁不过呢始终如果睇返即係嗰个嘅消费嘅状况，过去亦都系㗎啦，即係唔少零售业界都估计呢佢嗰个提振作用系会有限嘅，因为最主要就係、是即大家消化咗消費券嘅呢個嘅效益啊， 嗰個刺激力開始有嘅，不過就點咁講，係溫和啲啦，係咪咧？好似都有報道講，即係頭一兩次嘅消費券就大家好躍躍欲試啦，盡量使多啲，好似財爺話齋。咁後屘就開始使錢都係按自己需要啦，咁樣就未必有聽到有啲報道都話。其实就使钱就未必一定，因为我多咗钱我就要使多啲，咁我精使就失使，咁所以都我諗就可能我哋要搞回返经济，就未必係我俾多啲钱你即时係要使嘅，有啲人都諗会唔会储得咪储囉，咁样咁同埋我諗必须嘅使费啦，大家都会唔会悭 咁都可以帮到经济嘅。 咁根据咧消费券最初话派发嘅时候啦，咁经济师都估计嘅对经济增长嘅提振作用咧，大概系0.6%左右啦，吓咁呢个就系 全港嘅经济嚟睇。 提振作用系啦，冇错，呢个就系即系今次派发5000元嘅消费券咧，佢哋嘅估计啦。咁而当初派消费券嘅时候啦，政府亦都估计啦，财政司司长嘅估计就系话消费券咧将会为市场咧带嚟130亿元嘅消费力嘅。嗱，咁啊，当然即系呢个就系较早之前嘅估算啦。咁实际上到底系因为派发今次嘅消费券而系增加咗几多嘅消费咧？可能都要等稍后咧政府有一啲嘅数据去到出啦。咁不过咧，嗱，睇翻啊，寻日嚟讲咧，有一啲市民咧可能就相对比较失望啦。譬如就系佢哋以八达通咧去领取消费券，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八达通咧系一个储值上限噶嘛。咁寻日有啲人就拍卡啦，谂住攞啦，咁但系就发觉咧佢哋系攞唔到。而根据咧财政司司长喺网志入边透露。就是说有100万名啊，大约有100万名是透过八达通领取消费券的市民呢，因为合资格的消费不足而不能够赶及在寻日呢收取到第二期的券额。 是啊，咁啊，即系呢一百万名嘅八达通消费嘅市民就可能有少少失望。不过我自己好彩，因为我就唔系用八达通。我都攞咗啦，即刻使紧添啦都。咁其实我谂八达通领呢个消费券呢个问题，我哋即系都早一段时间啦，我哋行咗消费券都有一段颇长日子啦。其实都有讲过嘅，嗰、那个储值上限会唔会系麻烦咗咧？吓唔可以譬如按时就即时可以派到咧？就算政府想派都好啦，因为个储值下。另外一个问题，我自己有用八达通嘅，其实我都有用。我用咗3张八达通卡添嘅，因为唔需要，系一张就系传统以前嘅一张消费，咁一张咧就系咩咧？就因为停车场有一张，咁跟住咧又另一张咧系用电话嘅电子八达通，咁啊方便啦咁样。咁其实咧，我咧就有挂咗落去个电话嘅一个所谓嘅平台嗰度咧，咁我就可以我哋叫做可以翻去睇翻我有咩消费嘅。咁但系咧，就如果纯粹传统一张实体嘅八达通咧，就好多朋友都冇做到呢个所谓挂上去个手提电话嗰、那个我哋叫做啊软件嗰、那个咁咧就睇唔到嘅，或者唔习惯睇。咁其实真系唔知道用咗乜嘢钱嘅，咁亦都唔知系咪头先你提过啦，燕平你头先提过，咦可能咧用咗喺啲唔可以系消费券使用嘅一啲嘅消费度可以知道。咁变咗大家唔容易知嘅日子，我谂上年纪咧一啲嘅即系长者们咧，咁可能真系我用咗啊，我明明冇噶咯。咁其实系咪用得恰当可以合资格去攞翻个消费券啦？咁呢咧系有啲麻烦，即系我自己要上网都要揿几次，都有啲麻烦啦。又唔系话做唔到，不过就唔系话太便利咯。 因为咧，如果根据消费券啦，如果你系用消费券去做政府嘅交费咧，其实系唔得嘅。咁但系可能会唔会有啲市民系因为用八达通即系做咗呢一个动作，咁所以导致到佢虽然将八达通卡咧显示系负数啊，咁但系实际上佢就系未能够用咗即系上一期嗰3000元嘅消费，因而咧就去攞暂时未能够攞到剩翻嗰2000元嘅免额嘅消费券咧。咁不过头先何桂业你都讲咗啦，就係究竟市民呢点样先知道佢个八达通嘅消费嘅情况系如何呢？譬如呢，如果根据即係政府咁讲啦，就係、你系可以呢去到八达通嘅网站啦、八达通嘅服务站啦、客户服务热线啦，或者八达通嘅应用程式呢，去查询合资格嘅消费总额，或者你不合格嘅消费，仲有你仲未攞嘅金额啊，同埋领取嘅截止日期啊等等嘅记录。但可能对于一些长者来说呢，他真的有些疑惑，譬如昨天有一些报道就有个案，他明明显示呢个余额是负数过六的，但是为什么他都是即是拿不到那个消费券的呢？ 这个可能会不会是洗费那个类别的问题呢，或者是不是系统上面，我不知道，即是大家是怀疑那个系统上面，咁係咪真係有少少問題？可能個別都有啲出咗啲錯誤，會唔會咧？咁呢個坦白講，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啦。咁但係問題是聽到，財爺都話100万名市民可能即時都阻唔到，咁又係咪中間又唔係純粹因為佢用使唔夠咁嘅問題咧？咁又其實我相信都有唔少朋友都似乎都係都使得唔少嘅咁。咁其實呢個情況其實。 达通呢个支付模式，其实我哋记得我哋都有讨论过，其实系咪话提升啦？ 储存 额咁又可以减低呢啲问题咧，或者啲麻烦咧咁。整体啦，其实我相信都要喺比较之下，其实都要提升噶啦，因为其他嘅支付模式，大家又好似冇咁嘅问题咁样，咁所以真系要。都要諗，雖然可能嚟緊唔知有冇消費券，不過諗都係一個要利便嘅消費模式咧，都係要進步啲啦。 嗯，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有冇一啲嘅人士啊，係可能尋日去拍你張八達通卡，但係咧就發覺未能夠攞到剩低嗰2000蚊面額嘅消費券咧、又或者即係依幾日啦，你攞咗消費券之後，有冇真係多啲出去購物啊或者消費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傾㗎。電話旁邊我哋請你一位嘉賓啦，就係、是。餐饮业界嘅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系黄家和， 系黄家和，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消费券上次派咗3000蚊啦，你哋睇上嚟有冇真系人系使多咗钱噶？ 想帮衬 多啲啊！ 上次嗰3000蚊咧系有一部分嘅提振作用嘅，开头嗰个一个星期咧，其实对餐饮业嘅生意咧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嗰、那個延續性咧，似乎就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咯。咁因為3000蚊實際上唔算係一個大嘅數目啦。咁似乎睇到香港嘅市民咧，所用嘅錢多數都係喺翻一啲日常必需嘅用品。咁如果用喺餐飲嗰方面咧，如果大額嘅消費，似乎就即係比較少用到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如果總括翻呢幾個月嚟所用嗰3000蚊嘅消費咧，我哋大概睇到最多係可以攞到25%嘅份額咯。咁今次琴日所發放嘅2000蚊嘅消費券咧。金額咧就比上次更少啦。咁同埋亦都係頭先你哋都有提及到啦。有大概100萬嘅市民咧，仲未可以即時喺通過八達通攞到嘅錢。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咧，喺琴日嚟講上午即係上晝啦嘅餐飲嘅消費咧，係都多咗嘅。咁特別係因為餐飲業咧，琴日都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啦，有1500間嘅食肆咧，亦都係推出一啲7.1折嘅折頭嘅優惠。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係帶動到部分嘅生意嘅。咁雖然整體上嚟講咧，未至到真係。全面所有嘅餐饮业即係都可以受惠到。咁因为7.1折呢主要而家我哋睇返有唔少嘅大集团呢係有参加呢、這个优惠嘅。咁但係如果睇返一啲中小型嘅食肆个别嘅食肆呢参与呢就唔係话算太过多。咁但係如果整体嚟讲嘅话呢都有個氣氛嘅，咁我哋睇翻，如果單純琴日嚟講咧，因為亦都夜晚黑嘅天氣，都有一啲影響啦。咁喺譬如話好多市民出街咧，都即係可能係都特別啲長者留翻喺屋企啊咁樣。咁但係日間嘅消費咧喺餐飲嗰方面咧。都算多嘅。咁如果整體琴日嚟講咧，大概比平時週末咧有大概10%嘅增長咯。 咦，咁都幾好咯，係嘛？ 都算唔錯噶啦。咁問題咧，亦都有可能因為天氣嘅問題而令到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就因為過往週末咧。有成20-30萬嘅市民就離開香港去深圳啊、廣州啊、大灣區旅行嘅，咁 可能今即係琴日嚟講，就多咗啲市民咧，即係留喺香港。咁呢個亦都係帶動到部分嘅消費咯。咁就算係有100万嘅市民冇即時攞到嗰2000蚊啦，咁但係如果總括嚟講，都有540万嘅市民咧係攞到呢個金額。 係，咁都 我哋亦都希望咧係可以呢個消費咧逐步慢慢延續嗰個消費啦，亦都唔係話預計一下子所有呢2000蚊咧，即係好短時間之內使咗佢。即係好似頭先你哋所提及到啦，嗰100万嘅市民財爺話可能佢哋都上次嗰3000蚊都未使曬，咁所以又攞唔到，咁所以希望有一個延續性。咁、我估計咧，未來嗰2-3个月咧，最低限度咁、都喺嗰個延續消費嗰度咧，希望有呢個效應喺度咯。 啊，黃家和，其實咧就頭先你提過啦，第二日即係呢一期上一期咧就4月，應該冇記錯4月就派嘅， 係 啊，4月派。咁可能咧就4月咧又有啲假期喎。系嘛？派完真系有啲假期去，又去周末去食下嘢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七一节呢个咧，呢个嘅推广亦都系好嘅，吸引啲人去下食下嘢啦，又行下消费。咁其实用嗱消费券，我自己观察啦，有啲咧就系我唔系因为有消费券啊，我本来唔去我就去，只不过当去食嘢咧就咦计条数，咦都平咗，系有折头好，有消费券又系啊，咁不如好似话斋。食多少少啊，叫多美送又好，或者叫多个餐又好。咁呢个系咪另一种嘅增加消费嗰种嘅模式？多个又唔会去变又去呢，其实系即系加埋系咪另外一啲嘅活动一齐去推动呢个消费呢，反而个意义而家开始大啦，就唔系最初头一两次消费券嘅角色啦，嘅功能。 嗯。 咪始终即系市民喺个即系口袋里边多咗一啲钱，咁同埋消费嘅模式系改变咗，因为用电子消费咧就唔系话自己银荷包咁小银纸出嚟消费，咁喺呢方面咧喺嗰个消费嘅意欲嗰度咧，就其实系比较即系疏爽一啲嘅，咁就唔会话。好精心咁样去考虑嗰、那个即係洗钱嗰个部分。咁但係当然呢，即係一般嘅市民如果过往啲3年嚟疫情呢，其实对佢哋嘅收入呢都係即係少咗嘅。咁大家嚟讲呢，喺个消费模式呢其实都係比较节俭一啲。咁就算出外消费呢都係比较即系唔系话好花费咁样嗰种嘅形式啊。咁而今次嚟讲咧，我希望譬如话呢120几亿啦，咁我哋餐饮业咧都希望系攞到大概20%嘅份额嘅，20%咧大概都有25亿，而呢25亿如果将佢摊分喺未来嗰3-4个月去用嘅话咧，每个月份都有。多大概5-6亿嘅生意，咁而5-6亿嘅生意对我哋嚟讲都重要嘅，咁因为去到5-6亿呢几个月之后咧，亦都系接近年底啦，年底嘅时候亦都系即系譬如去到11月、12月、11月、12月啊咁样，亦都接近圣诞啊，到明年一啲即系比较旺嘅日子嘅，咁所以接着嚟讲咧，希望系可以延续嘅消费。 即系呢个嚟计，我几个月传统静啲，你就希望有消费券帮帮手。 系啦，冇错啦。 好多谢晒你，黄家和，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黄家和咧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3-1啦，大家有咩睇法，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喂，你好啊。 系李生你好。 咁我想讲一讲咧，就系今时今日嘅八达通咧，系一个老化嘅系统嚟嘅，即系你。有乜理由仲系3000蚊咁落后啊？你唔可以3000蚊去包容晒一切噶嘛？你应该系我就唔信佢唔可以增加到5000蚊、8000蚊或者10000蚊。我唔信佢唔可以改变，加在佢愿唔愿意改变。咁八达通嗰啲咁嘅僵化嘅态度咧，就系香港政府咧纵容咗佢嘅，仲有佢嗰个退款嗰个机制。 退款的經濟，你超過500元又要收錢，你現在超過1000元去退款呢，他要收你 1% 的 手續費 附加費的、 哦哦、 或者附加費的手續費的，即是你100元呢就不見了1元、 嗯嗯、 那你1000多元呢就不見了，我都撈到亂晒大龍，我有1000多元在我自己的八達通裡面，那我把八達通呢又是有消費券的，咁我咧到底我有阵时都要问翻佢八达通，喂到底我系使我自己嘅钱定使消费券、消费券里头嗰啲钱嘅？佢话俾我听，我仲有700几蚊要消费，咁先攞到个2000蚊咁讲。咁我即系又要点样样去计，点样样去计，捞到乱晒大龙嗰条数。咁样咧，今时今日嘅八达通，香港政府系真系唔应该，再纵容佢。我睇见人哋琴日嗰啲老人家。排晒队喺个地铁站嗰度嚟到有啲人就新，哎呀差1蚊都唔得啦， 系 惨啊！你话咪差蚊消费噶？ 好多谢晒啊李先生嘅意见，不过其实亦都补充啦，即系喺今次嘅消费券咧派发之前咧，其实八达通公司咧佢哋已经话系研究紧咧将个储值上限系提高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咧，其实佢哋都系做紧嘅，但系就需要同有关方面咧可能再要有进一步嘅磋商咯。咁不过亦都咁讲，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咧，可能同时用你嘅八达通咧领取交通津贴咧，又可能令到你。要拍多几次卡嘅，1872311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将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对于今次能够提早几个钟头公布由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确实时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表示，明白热带气旋警告和市民的作息、社会活动等息息相关，而台风泰利的移动路径、强度发展等都较稳定，所以能够尽早通知市民较确实更改热带气旋警告的时间，若果将来其他热带气旋的路径等不太肯定，将改用考虑等字眼，或公布在哪一个时段之间更改热带气旋警告。蔡振荣又说，泰利集港期间多区曾经吹烈风，包括大美督、平洲、长洲、塔门、横澜岛和大老山等，而高地间中达暴风程度，所以选择在凌晨改发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入境事务署宣布，入人事登记办事处位于港岛、九龙、观塘和屯门办事处将于2小时内恢复服务。处理已经预约于今日下午4:30之后的申请，即是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结束之后仍未换领新智能身份证的预约申请，以及年满11或18岁并已持有香港身份证而需换领儿童或成人身份证人士的预约申请。总部及辖下各分区办事处、人事登记处、元朗办事处和火炭办事处与生死及婚姻登记处就全日暂停服务。台风泰利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泰利夜间将会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广东阳江到海南文昌一带，由于存在近海强度突然加强的可能性，建议广东、海南等地严阵以待。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湛江市政府发出防御台风紧急动员令，要求受影响地区停工停课、渡轮停航，珠海金湾机场今日取消部分航班升降，海南岛琼海博鳌机场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日亦都取消全部航班升降。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尋日咧應該係發放第二期嘅消費券啦，咁啊面額咧2000蚊嘅日子嘅。咁啊，大家喺領取嘅時候遇到啲乜嘢狀況，或者有冇因為領取咗消費券而多啲去消費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啊，補充一下啦，如果你而家咧係用八達通咧去領取消費券咧，每張八達通嘅儲值限額咧而家就係3000蚊嘅。咁但係同時咧，八達通亦都係會喺每個月嘅16號咧，你係可以透過佢咧就攞到個交通津貼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同時要領取交通津貼嘅時候咧，拍卡嘅時候你就會首先咧就攞咗交通津貼嗰200蚊。咁跟住剩翻咧，假設你嗰張卡真係乜都冇啊嚇，咁啊剩翻嘅餘額咧先至係攞消費券啊。咁但係如果你入邊即係有錢，咁你攞完曬之後，其實就唔能夠一次過攞到攞曬嗰2000蚊嘅消費券咧。咁其實你又要再拍咧，咁啊先至可以再繼續攞到嘅。 即係可能轉頭再拍，即係要等下個月先再拍。 即係總之你用曬你，然之後先至可以再 加埋，唔可以超過3000咯。 係啦，冇錯。 有冇時間？ 係啦，啊電話號碼1872311，梁小姐有咩睇法？梁小姐， 梁小姐， 係請講啊。 我都有啲經驗嘅，咁樣咧我都係中意用八達通嘅。咁其實咧有啲鋪頭咧，麵包鋪啊、西餅鋪啊，有啲佢冇參加消費券嘅，咁但系我都系用呢啲噶，咁所以咧嗰、那個消費券個嘅額值咧，就佢扣咗嗰啲就冇當你有用消費券， 扣咗你自己嗰啲錢， 麵包鋪冇用到，冇得佢用消費券， 係即係話我未使夠佢啲錢啊嘛。 系， 咁我最稳阵咧就系我用晒啲钱，我再自己再增加100蚊啊，或者50蚊去超市买最稳阵，去啲铺头买问下佢用唔用消费券噶，咁问过我先至俾佢，咁我咪稳阵啲。 照计，如果佢有八达通呢个平台，佢就应该系可以， 唔系 可以用得消费券系嘛？ 有啲西饼铺啊，佢冇嘅，佢系俾你消。佢係有八達通俾你啊，但佢冇用消費券嗰個功能嘅，佢唔扣你嗰啲，所以我哋用八達通嘅時候，嗰、那個、消費券就變咗冇用到佢嗰個幾廿蚊咯。 咁你用嗰陣，你知唔知啊？ 唔知噶。 我事後你先問翻佢啊。 我问佢你有冇用八达通噶？佢话冇啊，我哋冇参加呢啲噶。 哦，即系可能其实系冇电子支付咯，吓。 系啊。 好吓，明白啊，多谢晒你啊，梁女士。嗱，咁啊，补充一下啦。根据政府消费券嘅网页咧，一般嚟讲咧，消费券都系适用于接受支付宝、香港啦、吓 BOC Pay 啦、八达通啦、PayMe 啦、Tap and Go 拍住相啦、WeChat Pay 作为付款方式嘅本地零售、餐饮同埋服务业商户嘅实体同埋。網上店鋪嘅，譬如無論你即係街市檔攤啊、八達通啊、街市檔攤、發貨公司啊、超市啊等等嗰啲咧，其實如果佢有啲電子支付咧，理論上你都係可以用到你嘅消費券。唯一即係有啲乜嘢係唔可以用消費券去支付咧？譬如就係政府嘅收費啦、公用事業或者公共機構嘅收費啦、教育開支啦、買金融產品或者服務啦、捐款啦，或者直接向非本地嘅商户購物，又或者係啲個人。嘅支付，咁當然都唔可以去支付現金，兑換現金啦。咁跟住我哋仲有位聽眾阿李先生喺度，李先生你好， 係你好， 李生 係有咩睇法啊？ 嗱，我講我個 case 啊，即係我自己有張專用八達通，係咁多次我都用嗰張嚟做消費嘅，但係上一期因為我洗突咗15蚊。抵得咗15蚊，咁今次攞3000蚊，我攞唔足3000蚊，我即係攞到2985嘅啫。 洗突即係洗剩啊！阿李生，你 洗多咗15蚊， 洗多15蚊 咧，其實就喺你嗰個 deposit 嗰度扣咗，即係嗰條 transaction 係成功嘅扣咗錢嘅，但有15蚊咧，因為你張卡個餘額係唔夠，佢會喺個 deposit 嗰度噴咗出去。 冇錯，冇錯。 嗱，而家個 case 就出現喺拗喺呢度啦。咁我今期抵足0蚊嘅，抵足0蚊，但我都收唔到，咁我就先至收到，佢就话我，因为你上期抵突咗15蚊，今期你系攞唔到嘅，你要去，你点样可以令到你下一期攞到咧？你就要做个50蚊或者100蚊嘅增值，跟住再抵埋嗰15蚊。咁其實拗就呢度，嗰15蚊其實我上一期都係一個 valid 嘅消費嚟噶嘛，即係問題就係佢唔夠錢，要喺個 deposit 嗰度扣嗰15蚊。 引申到今期攞唔到。咁、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一百萬個 case， 即係嗰個系統喺個 user requirement 都一定係有啲人講得唔清楚嘅。 嗯。 同埋 one off 呢啲 program 唔會有人改，因為我自己做 IT development，我知道呢啲 case。咁點解你依家唔再講清楚喺媒體上講清楚嗰3000蚊點集？因為其實 scenario 太多，所以我估佢今次係一定寧願一集放曬算數，因為100萬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啊，李先生，好唔好意思，好快嚟想問你，頭先話因為你上期洗突咗咧，所以你今次收唔到咧，係邊度同你去解釋翻呢個理由嘅？ 我打咗2個電話，八達通打電話，打一個八達通。同埋跟住今次嗰、那個即係嗰個 消費券秘書處， 係啊兩度，我打咗2度，我先解到，哦、即係先有人同我解到話，原來你個 case 係咁複雜嘅。 係好啊，多謝曬你啊，李先生，我真係比較複雜，冇想做過喎。 我估唔到原來係洗突咗係唔得嘅，要再循環做一次。 嗱，根據咧係財政司司長嘅尋日嘅網站啦，佢就話點解會有100萬嘅市民，大約100萬使用八達通收取消費券嘅市民咧，係未能夠攞到第二期咧？佢就話當中約2/3嘅人士咧嘅累計合資格消費同目標咧係相差少過500蚊，其餘嘅人咧大部分人都是相差少於1000蚊嘅，咁而呢啲市民如果能夠喺本月底之前咧，即係今個月底啊，達到相關嘅消費額要求咧，就可以喺下個月嘅16號咧獲得發放第二期嘅消費券，就如此類推。不過最遲你都要喺10月底前咧滿足到相關要求，你先可以攞到第二期嘅。 咁啊，睇住時間做人，睇住時間使錢喎。 係啦，嗱，咁跟住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西貢區嘅區議員方國山啦，方國山你好。 方国生你好， 你 好， 唔系啊， 你好， 方国生， 喂，请问声，你系咪收到一啲嘅投诉啊？ 收到噶， 大约系点样啊？ 居民有长者啦，又有一啲即系查询，同埋其实无论洗突好或者洗唔晒都好咧，其实佢哋都要，譬如话上网去查啦，又或者去到八达通嘅服务站，譬如喺地铁站，好似我洗就喺条颈岭，咁我见到啲居民咧就排晒大队，咁佢哋有啲系好少上网嘅，有啲咁佢都要走嚟我办事处去查询咯。咁亦都好少话真系搏好似阿何巨业讲话连接咗手机，咁你睇到个程式，咁佢显示翻嗰个用证银码咯。咁我自己睇到好多个情况咧，就系话佢未使晒上一次批出嚟嗰3000蚊啊， 系 咁呢个我觉得第一件事就即系八达通嗰个上即系嗰个模式咧，真系一定要尽快改善咯。我见到佢咁勇啦，都上埋内地，即系去扩阔佢嗰个使用个范畴。咁更遑论我哋喺本地市场嗰、那个即系贡献啦，我哋真系帮你筹晒期噶嘛，八达通即系占咗我哋好大嘅市场。咁當然唔係話AliPay 或者其他 WeChat 嗰啲功能冇喺度，但係我見到好多老人家都係 prefer， 都係選擇用八達通啊，因為佢嗰、那個即係使用嘅地方啦，特別好多譬如超級市場啊，或者啲小店啊，譬如麵包鋪啊，咁嗰啲佢真係係好多時候都係用八達通為主咯。咁變咗佢而家係未使曬錢，咁譬如可能爭幾蚊或者你好難買嘢咧，要用曬。好似頭先嗰位聽眾李生講，佢洗突喎。咁你諗下啦，你而家係想推廣我哋，即係有消費券，你推廣即係政府係好好啊。推廣我哋可以做消費，咁但係唯獨是就係八達通你用突，你又有阻礙，又要等多我哋1個月先可以攞到。即係如果琴日市民攞唔到呢、這個增值嘅2000蚊消費券咧，你就要俾佢罰多1個月後，到8月16號咧，你先可以增值翻呢2000蚊。咁你使錢嘅時候好難話。譬如就算你去超級市場，你真係要兑翻啱啱好使曬嗰上一期嘅3000蚊，咁你先能夠去增值。咁我覺得係好論盡。 不過方國生其實係咪罰咧？因為其實始終如果佢達到嗰個消費額咧，佢都係可以攞到嗰2000蚊嘅。 可能我哋分散消費啫。 係啦，不過係咯，翻去想問，其實你收到幾多投訴啊？同埋投訴入邊咧，以咩年紀嘅人士居多咧？ 雙位啦，因為嗱，琴日就因為啱啱開始有打風啦，咁啲街坊佢哋都電話有落嚟，咁今日咧就多電話啦，都係查詢呢件事。大概幾十位居民啦嚇，咁年紀嗰方面咧都六十 up 啦，係啦，六十以上啦， 即係長者都係慣成用八達通多啲係。 係啊，同埋佢一種模式咧，就係其實佢想累積嘅。譬如話，因為而家今次我哋財爺派5000元啦，咁分咗兩期，咁但係好多時候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後生，佢請咗佢飲茶啦，咁佢可能佢就想去留翻啲錢落嚟做，即係慢慢搣啊。佢可以如果累積到咧，譬如有一啲譬如醫療上嘅嘢啊，譬如好似打疫苗啊，譬如我見到啲家長有想去打蛇針咁。咁佢可能都去到3000多元，咁佢就即係想累積囉。咁呢個我覺得其實下次真係可否考慮呢方面囉。咁變咗佢哋譬如或者睇牙科啊呢啲嘢。咁同埋有一樣嘢就好多居民呢係唔好識分，好似冼平你都有提過嘅，即係究竟乜嘢叫合資格嘅消費同埋不合資格嘅消費。好多公屋嘅朋友呢，其實佢想用個消費券去交租啦，或者交水電煤嘅，咁但係偏偏就呢啲都係唔可以啦，咁變咗有時佢就即係預算就錯咗，引致到可能佢就落入嗰100萬人裏面咯。 係好啊，多謝曬你，方國生，你都講咗咧相關嘅情況啦。 係啊，係啊，都有啲複雜嘅嚇。 係不過何巨業，如果我睇翻咧有啲少少嘅資料啦，嗱，如果以2021年咧嗰個消費券計劃嘅數據啦，其實嗰陣時都有大概係70%嘅市民咧係選用八達通嘅，20%咧就選用支付寶香港啦。咁另外，各有5%咧，就係用微信支付香港啦，即係 WeChat Pay 啦，或者係 Tap and Go 嘅。咁但係咧，亦都睇翻一個數據，喺2021年嘅消費券計劃之下咧，如果係透過支付寶香港啦嚇拍住相啦，或者 WeChat Pay 發放嘅消費券咧，就有0.5%嘅券額咧喺限期之前咧就冇用到而退翻俾政府嘅。咁但係透過八達通發放嘅消費券咧，截到去2022年嘅5月23日啊。即係我講緊2021年嗰次，亦都係有少過大概0.3%咧，未領取嘅券額咧係即係喺度嘅喎。 咁即係比例上八達通嗰啲用盡啲喎。 係啊，但係唔知道係咪因為即係市民即係佢真係要分辨究竟佢個使費係咪用咗喺啲合資格消費度咯。 咁都係可能唔同嘅消費族群嘅模式嚟㗎，有啲係㗎。嚇， 咁啊，有陳太，聽埋陳太你好。 好啊，好啊。 喂，你好啊， 陳太你好。 你好啊，琴日咧，我就幫長者咧就嘟八達通消費券嘅，咁咧就好奇怪，佢就嘟唔到，就話佢未用曬上即係零蚊啦，但係因為嗰、那個職員就話啊，佢應該上期咧就冇用曬啲消費券，咁所以咧就嘟唔到，咁但係咧佢就 show 咗咧佢嘅餘額咧係-26元嘅。 嗯。 系啦，咁就見唔到有1500元嘅消費券，因為事後咧，我就幫佢喺我個 Apps 度咧，就幫佢 do 個 balance 嘅，就睇到佢嘅詳細情形啦。咁就佢增值咗3000元之後咧，就使費應該係去用咗係1500元度，應該仲有1500元，但係咧都唔明解咧，佢咁佢點樣再用翻唔見咗個千，即係未用盡個1500元，因為佢 do 咗 balance 都係-26元。 哦，咁啊好特別喎！ 其實而家個系統係點樣個狀況？ 即係你幫佢上網嗰度有冇睇到佢嗰啲嘅消費嘅詳情啊？ 有冇啲清即係細數啊？消費咗幾多次加埋1500元咁樣啊？ 佢有未有個消費咩認可嗰個 icon 嘅？就應該係1460，即係3000元。上邊就1460多元嘅，即係 around 我當1500元啦。 即係可能佢有啲係用咗一啲不合資格嘅消費咯，咁呢個就可能要請市民都要睇清楚啊。咁啊，不過我諗即係可能都好多關於用八達通領取消費券嘅各式各樣嘅奇難雜症嘅，可能即係秘書處近日都會有機會收到好多查詢啊。 我係天氣傳承， 我係新聞編輯嘅， 我係電視台， 我係外傳接濟及調遣多人， 我係香港電台介紹你識。 今日請嚟嘅係， 我係外勤廣播組嘅阿謙，主要提供多鏡頭拍攝時候嘅技術支援。其中難忘嘅經歷係籌備緊直播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慶祝活動期間， 好短時間內先知道要喺高鐵站做直播，要即刻同鐵路公司傾點樣掛燈同安裝足夠嘅電力，最後喺一日內完成，非常刺激。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何桂業，不如我哋又關注一下個健康嘅問題啦。咁啊，因為咧就衞生防護中心公布啊，因為流感嘅病毒相當之活躍啦，一個星期之內咧係出現咗2宗兒童及少年嘅流感嘅嚴重個案。咁之前就有一位15歲嘅男仔啦，佢就甲型H3 流感咧，而情況危殆嘅。咁而喺呢個星期六咧，衞生防護中心亦都再公布多一宗咧，就係有一個22個月大嘅女嬰咧，亦都係感染咗 H3 嘅甲流之後咧，並發肺炎，情況嚴重。嗱，咁今嘅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醫學會會長，亦都係家庭醫生鄭志文啦。鄭志文你好。 你好， 系郑志明医生，你好。 系，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讲最近咧，你哋喺诊所嗰度咧见到嘅流感嘅病人嘅数目系咪有增加咗啊？ 冇错啊，其实首先嚟讲咧，就系个上呼吸道感染嘅病人咧就增加咗嘅。咁因为唔系每一位咧佢都有做流感测试嘅，咁我哋都尽量即系劝大家去做啦，一啲快测。咁做出嚟结果咧，亦都真系见到甲型流感嘅情况系明显增加咗嘅。 系。 嗯，系啊，咁但系譬如佢甲型流感增加咗嘅时候，譬如对于佢个并发症嗰个情况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咧？ 首先嚟讲咧，就流感咧都有一定嘅百分比嘅病人系会出现并发症或者比较严重嘅情况，嗱啊肺炎啦、心肌炎啦同埋脑炎。咁有乜嘢情形係容易啲發生呢？就是、所謂高危群組啦，就係、是、小童啦，6歲以下啦，或者係長者啦，65歲以上啦，孕婦啦，或者本身有啲長期病患啊，或者吸煙嘅人士，就即係其實政府資助去打流感針嘅人士啦。咁另外都睇個菌種啦，今次衛生防護中心宣布嘅咧就係個 H3 甲型嘅流感。咁 H3 嚟講咧，就呢幾年咧就大家感染嘅情況比較少啲，咁所以對佢基本抗體亦都比較少啲，咁亦都係容易啲出現併發症。咁同埋冇打流感針嘅人士咧，亦都容易啲出現併發症。喺2022到23年，即係今年嘅流感針咧，其實就包括咗 H3 型嘅，咁所以打咗針嘅咧，其實又唔需要太擔心。 嗯，我想問啊，醫生啊，其實咧呢啲所謂疫苗啦、流感針咧，其實係咪？但係頭先講嘅就 H3 啦，我都理解好似有啲叫 H1 啦咁樣，係咪其實一般嚟講都可以保障到幾類別嘅流感或者甲型流感嘅？ 佢每年唔同噶，佢每年咧就通常四價嗰啲就揀2種，根據就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嘅， 即係個配方會調整嘅。 每年都唔同噶，咁佢就2種甲型、2種乙型。咁、譬如2022至23年咧，佢有個 H1 同埋 H3 啦，同埋2種乙型嘅。咁就佢係估計來年會流行咩流感，就做乜嘢配方咁樣樣。咁所以每年都唔同，就大家就每年都要去打嘅。其實流感針， 系啊，郑志文，我都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卫生防护中心上个月底系宣布流感高峰期结束啦。咁但系我哋睇翻个数据咧，佢哋最新一期嗰个数据咧，就系、是、流感喺过去一个星期嘅整体活跃程度咧，都系持续上升嘅，由前一个星期嘅3.13%啦，上升到去5.71%，个增幅咧都成超过80%，虽然系低于咧9.21%嘅即系基线水平啦。咁但系我哋明明个流感高峰期结束咗。咁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啲嘅数字咧？ 因为依家嘅情况咧，就其实比较特殊，因为我哋经历咗几年嘅新冠咧，所以传统智慧未必完全系即系可以依靠嚟到去做评估。咁一般嚟讲咧，譬如今年嘅流感嘅季节开始都其实好奇怪，系4月先至宣布开始，5月就完咗啦。往年大部分4月系宣布结束嘅，其实。咁而家估计咧，就可能就系有一个夏季嘅小高峰。咁雖然就係話佢嗰個數字就未到話即係警戒線啦，咁大家都要提高警覺啦。第一就係去預防，第二其實咧就如果有病徵咧，特別係高危群組咧，就記得去做檢測，因為其實而家啲快測咧都有包括甲乙型流感。咁做咗快測確診咗之後咧，就可以即係盡快用特效藥咧，亦都係會幫助減少並發症出現嘅。 但系呢个快测系咪都要喺诊所先做得到噶？ 其实唔系嘅，都系同新冠嘅快测一样，系可以自己去买。咁、佢有啲三合一嘅，即系包括咗新冠、甲型、乙型，咁就系都几十蚊咁样，你买咗就一样系做鼻腔。咁然之後就係、即係搞咗個溶液就滴水落去就會出現到噶啦。 好快地問大概廿秒到，你哋而家私家醫生嘅流感疫苗嘅存貨量係點啊？ 其實都唔多，因為佢流感其實都過啦，九月有新一年嘅，咁所以其實極少啦，而且要兩個星期先有效，唔係一個最有效嘅預防辦法。 咁啊，不过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住，譬如洗手啊、戴口罩啊等等啦。多谢晒你，郑志文同我哋倾到呢度啊，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而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港铁嘅铁路、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另外，过境巴士服务方面，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仍然暂停服务。而落马洲至黄冈嘅过境穿梭巴士服务会继续维持服务，并按乘客嘅需求调整服务水平。另外，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观塘线、油尖线、湾仔线已经陆续恢复服务。另外，再睇下一啲强风嘅措施。青屿干线嘅强风措施方面，青屿干线嘅中线封闭，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嘅下层来回方向都已经开放。而丁九桥都实施强风措施，丁九桥嘅中线封闭，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何巨业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下啦，有关于可以将而家嘅油站咧转做系充电站咧嘅问题嘅。不过咧，在此之前，我要先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啊吓。而家温度咧就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91%嘅。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系去到今日嘅6:45。咁另外咧就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及离岛区嘅大屿山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嘅，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喺晏昼6:25嘅过去一小时，大屿山北部及屯门区已录得超过70毫米嘅雨量。咁啊，请住喺嗰啲区域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即系呢一个嘅雨量同埋水浸嘅情况啦。咁要讲一讲啦，香港嘅天气嘅情况啦，就系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烈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风势咧系逐渐减弱嘅。海有大浪及涌浪，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系介乎27到30度嘅。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呢、这个就系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嘅天气预测啦。嗱，浩业头先都讲咧，就系我哋咧今节咧就想同大家讲讲有关于啲油站啊转做充电站嘅问题，因为大家都有留意啦，就系、是、政府之前咧系2021年发布咗一份咧叫《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 圖噶嘛。咁啊，加埋咧我哋嘅減排嘅策略啦，其實個目標咧就係希望喺2050年之前啊，要達至車輛零排放碳中和呢個目標嘅。咁所以咧，其實定咗一個標準咧，就係要去到2035年嘅時候咧，就係要係2035年或之前咧，就會停止新登記嘅燃油及混合動力嘅私家車。咁亦都係意味啲乜嘢咧？就係、是、意味咧係大力推進電動車啦。咁但係如果你推進電動車咧，你就必須係要充足嘅充電嘅設備啦。咁喺上個星期啦，行政會議咧就宣布係通過咗調整油站土地契約條款嘅。咁、那個主要修改係包括咗乜嘢咧？其實就有四項嘅。第一項就係而家嘅油站嘅運營商係會提供適當嘅誘因，等佢哋加裝電動車嘅充電設施。第二項咧就將油站嘅新土地契約嘅年期由21年縮短去到12年。第三項就係如果油站入邊係提供快速充電站咧，佢到期或者係即將到期嘅油站嘅契約咧，就可以獲得有條件嘅短暂续签。第四样就是容许政府对电动商用车的充电价格呢是设置上限了。即简而言之呢，现在全香港呢是大概有180个的油站了。政府提供这些的调节呢，都是希望促使呢这些油站呢变做是充电站啫。 嗱，系啊，陈以平啊，头先你讲到咧，其实政府有一个即系纯粹环保角度啦，点样可以改变我哋呢个所谓嘅燃油或者用燃油嘅汽车咧，转咗一个新能源啦。咁啊，电系其中新能源啦。咁而家我哋讲紧可能系氢能源嘅车辆都未定嘅。不过问题就系电动车呢样嘢咧，其实都唔系话2021年就是政府先讲噶啦。其实咧喺香港我哋讲紧，即系我哋由我哋做建筑嗰行，我哋知点解咧？政府讲咗，提供呢个充电位咧喺楼宇里边咧，其实都讲咗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只不过咧，以往咧即系有少少巧妙嘅，亦都可以咁讲啦。又唔系好道欲，系咩？你要装一啲系可以便利到第时安装呢个充电器嘅我哋所谓嘅基建设施喺个停车场，就唔系代表你每一个位都安晒嗰啲充电嗰啲插头㗎喎。嗱，因为嗰阵未曾我哋叫做好普及啦，咁希望呢就係尽量推动。但问题其实我哋而家想推动更加多人用呢个新能源车，其实系咪喺油站解决到问题先？其实咧就政府都讲噶啦，私家车都系重点啦。咁目标系起码，如果我冇记错，起码有150,000个私家车喺停车场里边有充电位啦。嗱，咁呢个合理啲嘅比例。但系问题，我哋而家谂成个规划，如果我哋喺个我哋想推动啲商用车啦，嗱，私家车似乎佢屋企有屋企翻，咁喺屋企咧就食饱佢。咁问题就系啲商用车，我哋点可以喺嗱？而家我哋见到去街上面唔少商用车系无家可归嘅，其实可能泊街又好，泊一啲流动式嘅搵停车场泊又好。咁甚至乎我哋系要点样可以令到佢又插到电，又可以喺一个又有运作嘅时间，因为你摆得喺度耐咧，插电插得好耐，插一晚，其实第二日佢可能真係冇時間嘅， 同埋開唔到工咯。同埋而家呢個的士業嚟講咧，佢嗰個生態咧就係一間一間噶嘛，即係可能係晏晝3:00-4:00咧就係其中一個交更時間。咁佢哋慣上就應該係交更之前咧就會入滿咗油嘅。咁如果你即係個電係唔能夠好快地充到咧，咁佢哋亦都會阻礙咗個交更。 冇錯啊，同埋佢哋有得食，自己食得切，但個車食唔切，咁唔知點算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啱嘅，政府諗乜方法？但問題就我哋傾下。系咪喺个油站度加充电器，或者系真系解决晒所有问题咧？咁我觉得充入油同埋一个插电系有唔同嘅地方。 嗱，但系呢度可能系咪要考虑咧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就系、譬如如果你话多啲嘅譬如我当系建筑物咁样啦，系有一个充电设施咧，除咗系满足咗一啲私家车车主之外咧、其实就可能系满足其他嘅一啲嘅商用车啦。咁但系譬如如果以的士佢嗰个生态而言咧，佢系喺个油站咁样去到充电咧，照道理应该都会比较即系方便一啲噶嘛，唔使下下咧驶到去某啲区嘅建筑物，同埋油站就系唔同区都有啊嘛。咁所以嗰个会唔会系一个更加方便佢哋嘅方法咧？ 嗱，听落就系、 啊，陳燕平，你講得好啱，平時習慣而家咁多年都喺油站噶啦，而家打氣啫，就唔係加油啊。不過問題就係充電用嘅時間比打氣嘅時間可能點都會長好多。嗱，好長。嗱，而家我哋都見到啲的士咧就排曬長龍去打氣嘅。咁問題嚟緊，如果充電嘅時間都要更長，咁其實係咪消化得切啦？嗱，個模式唔同咗。嗱，我就覺得呢個位置咧，我哋要傾。同埋咧就係佢可以有個充電位又足唔足夠？嗱，係咪可以擺多喺度？嗱，我理解咧，快速充電都一個小時。嗱，打打氣就好快。咁嗱，呢個一個累進式嘅，可能係幾十倍嗰個需求噶啦。你依家計個位置嚟講， 啊，你又令我諗翻起咧，當年咧去推行呢個石油氣的士嘅時候咧嘅狀況，就係、是、曾經發生過有啲嘅石油氣的士，因為個加氣站即係嗰陣時得幾個啫嘛，就變咗佢哋喺個加氣站度大排長龍咧，一個咁樣嘅場面咯。嗱，咁啊，不過咧，如果睇翻啦，而家政府佢嘅説法就係話咧，全港大概有180个加油站啦，而家咧係有20幅嘅用地咧係重新招标嘅，咁啊政府咧就研究喺呢啲用地咧中长线都系逐步转型去快速充电站嘅需要及可行性啦。快速充电站啊，呢个就系佢哋三月咧答立法会议员提问嘅时候咧嘅一个说法。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商用车嗰个目标系啲乜嘢咧？就系希望2027年底咧投入大约系700架嘅电动巴士同埋3000架嘅电动的士嘅目标。咁啊，电动巴士就巴士公司去到解决啦。咁啊，但系电动的士点样去到支援佢咧？而头先我哋讲过话油站咧转做系充电站咧，根据之前政府嘅答法咧，佢就应该咧会系希望可以喺今年内就为首个嘅油站转型为快速充电站嘅用地咧进行招标。咁所以如果计翻咧，即系你就算招标得嚟咧，你起好晒，可能都要出年先有供应啦。咁究竟电动车业界点睇咧？嗱，电话号码1877231啦。如果你无论你系私家车嘅车主，又或者系的士嘅司机吓，咁啊，究竟啊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你去可以快速充到电，同而令到你增加更加多嘅诱因咧，转做电动车咧？187723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亦都请嚟香港电动车业总商会嘅理事刘国东啊，刘国东你好。 你好， 刘国东你好， 你好。嗱，刘国东，政府上个星期嘅呢个宣告咧，你哋即系首先不如咁讲啦，你哋觉得对于促进电动车嘅普及有几大嘅帮助咧？ 我觉得你始终喺油站加充电位咧，当然是一件好事嚟嘅。无论你任何地方加电站咧，都是帮助呢件事。但是咧，我哋认为油站嗰、那个即系现行嘅油站啊，你一边加油一边安装呢啲充电设施咧，我觉得个数量是有限嘅。咁同埋喺安全同埋法规上面咧，都需要即系做一啲修改啦。咁如果一啲现时即係將近到期嘅油站，我覺得有兩個嘅發展方向啦。有一個咧就係將佢全面轉做充電站，因為充電咧係需要一個新嘅即係設計啦，一個設施啦。譬如你要加裝一啲變壓器啦，你要加裝一啲超快充嘅一啲嘅充電器啦。咁可能設施設備咧，你放喺地面咧，其實已經佔據咗個地面好多空間嘅。咁我覺得咧，可能你要考慮咧，就係兩層啊，或者係三層嘅做法咯。咁令到即係啲低層咧下邊咧，可以俾一啲商用嘅大車去充電啦。咁二三樓可能俾一啲小型嘅車輛去充電啦。而最高嘅頂層咧，可以放一啲變壓器啊，或者嗰啲充電器嘅主機咯。 即係你的意思係要起成棟嘅建築物嘅咯喎，係咪啊？ 如果是即係你用油站嚟講咧，我覺得因為空間小咁可能你起兩三層咧，或者兩層咧，簡單啲講，即係上邊放 equipment， 下邊咧就放充電充電位啦。咁如果是一啲大嘅地方咧，咁我當然建議是起多層嘅。 哦，有條件係一個綜合性嘅啦，係提供多啲嘅其他嘅設施啦。我想問啊，劉國忠啊，其實調轉頭問你介唔介意我問下先？嗱，作為譬如啲商業車咧，譬如的士咁算，以理解啊，以你嘅理解，你覺得係咪有一個好大意欲轉咗做啊？除咗政府嘅政策上想去改啊，但係車主嚟講，營運者講係咪有意欲去轉咗個電動車？假如係嘅話，其實嗱，假如政府講嘅三千架電動的士先啦，初期其實。180个油站就算转晒，其实是不是可以应付到3000架车的需求呢？ 首先我讲那个业界的意欲先啦，即我们都有接触这个的士商会啦，还有他们不同的持份者呢，即讨论过他们转重电动的士这个的动机。有部分呢即係商會咧，係即係好積極支持呢件事嘅。咁但係一講到要去充電咧，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咁支持環保啦，同埋嗰個電費咧係可以即係相對可能會平啲啦。如果政府有啲即係資助嘅話，咁但係一講到充電咧，其實個個都撒手零頭。因为政府咧暂时咧系未有一个好落实嘅方案，而据我哋早排即系啱啱商会咧喺两个星期前同谢展华局长咧开咗一次会议啦，咁了解到咧佢喺11月度咧会有一个针对电动的士嘅方案出台嘅，咁我哋即系密切留意佢嗰个新方案会系点样咯。 咁但係如果以而家嘅進度嚟講咧，嗱，因為我睇翻資料啦，直到今年嘅4月底咧，全香港只係得5架嘅純電動的士，係佔全港嘅的士數目咧係少過1%嘅， 計唔到， 即係0.几%嘅啫。咁就算你話即係今年之內為9個油站轉型為快速充電站嘅用地咧係做招標，但係佢講緊個目標咧係真係需要話2027年之前係投入3000輛電動的士，你覺得以我哋而家咁樣去到轉充電站嘅速度，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做到呢個目標咧？同埋第二樣嘢，你頭先就講到啦，如果佢可以係成為咗一個兩層嘅建築物咧，就呢個當然係最好啦。如果有地方嘅，當然更高嘅建築物就更加好啦。但呢個就會牽涉到咧土地嘅規劃嘅問題啦。咁呢個又會唔會係增加到成件事推進嘅複雜程度咧？ 首先即系讲嗰个进度缓慢嘅原因啦。咁我哋同商会嗰啲倾过咧，即系喺单独喺电动的士呢个充电站呢个支持上边咧，政府系冇乜特别政策同埋方案嘅。咁直至到喺即系我哋听即系上次开完会啦，咁知道11月会有啲新出台会公布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即系政府嗰个未来嘅新嘅策略咧，都系尽量唔会由政府投资噶啦，或者政府参与噶啦，会改为由呢个商业咧自行参与、自行投资嘅。咁咧我就好担心呢、這个即系商业呢个计划、商业化呢个计划咧，会唔会将整件事咧仲拖慢咗？因为前期呢啲咁嘅设备咧个投资都系好大嘅，咁究竟投资者能唔能计到数、回到本咧？咁有冇一个诱因令到佢加快做呢件事咧？咁我觉得政府今次係想将呢件事咧推返俾个市场由佢自己运作嘅。咁我担心咧呢一个咁嘅做法咧，如果要喺2027年前要推行3000架电动的士呢个方案咧，我觉得係有难度嘅。 我諗刘国东，头先我就问咗个问题啦。咁其实我有一个好简单数字嘅，假如系三千架的士，我假如有180个油站，每个油站其实要处理17个的士，但嗱，因为你差电一个钟头快差嘛，我当你快速充电。咁其实系咪讲紧的士换更咁？我谂到亦都系可能你得1个钟头、2个钟头事。咁其实系起码可以处理到8个、9个的士同一时间，咁你先有可能处理到成个嘅容量啊，仲要平均分布喎，咁其实呢个系咪喺的士行业里边，或者呢个电动车嚟行业里边，系最大嘅难题啊？即系而家咁分散嘅呢个差电系统， 系呢个绝对系一个问题啦。头先你举嗰个例子好好嘅，即系嗱，我哋一个快速充电器啦，你话快，我哋其实可因为 即係充電器個速度咧係可以好快嘅。咁、但係而家啲車咧，暫時係未能夠接受到，即係好似480千瓦呢種咁快速嘅充電器啦。咁如果去到呢種速度嘅話咧，大概係10至15分鐘咧，其實就充完嘅。咁但係咧，現時嘅電動車咧係未能夠支持到咁嘅速度住嘅。咁如果係支持到240千瓦咧，咁都需要大概半個鐘啦。咁、如果半個鐘咧，你同加油5分鐘比咧？咁可能即係5至10分鐘啦，咁你可能咧就需要多幾倍時間啦。咁即係話你個空間同埋充電位咧，你都要多多幾倍，你能夠先至舒緩到嗰個充電嘅需求咯。 明白。 我想问你刚才说即是现时电动车市面上是未有一个即是可以支援到最快速充电的电动车在这里。这个是因为香港的市场未有定是其实根本是未有这一种这样的电动车即是在各地出现。 私家车上面呢好似480千瓦呢种咁快速嘅充电呢，咁私家车上面呢有个别车呢接近呢种速度㗎啦。咁譬如呢啲名贵啲嘅跑车啊，咁佢哋应该做到嘅。咁但係普遍嘅私家车呢佢未去到呢个速度。一般是200千瓦啦，或者240千瓦咧，都已經係即係最盡噶。咁但係隨住科技嘅進步啦，咁我哋相信咧，好快嚟緊嘅車咧，就已經可以接受到480千瓦呢種嘅充電速度咯。 劉國棟，因為我哋就嚟有7點新聞啦，或者睇下7點新聞之後咧，可唔可以有機會同你再傾多一陣啦嚇？咁先聽一節咧7點嘅新聞報導。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萍、何巨業。 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21嘅。咁啊，何巨業喺7點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傾緊啦。上個星期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係通過咗調整油站土地契約嘅條款嘅，即係簡而言之咧，就係令到而家嘅油站運營商咧可以有誘因啊，等佢加裝咧電動車嘅充電設施。依、這個亦都係為咗咧我哋嘅電動車普及化嘅路線圖啦，同埋為咗減排咧，即係減少車輛嘅碳排放啊，而做嘅一件事啦， 系啊，陈燕萍，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重要一步嘅，啊，唔好理佢嗰个量系咪足够啊，解唔解决，但系个方向系起码要我哋叫做多管齐下，样样都要做啲啊嘛， 系啊，咁啊，根据政府所讲啦，其实咧就预计今年之内，政府会为首个嘅油站转型为快速充电站嘅用地咧进行招标啦，而政府嘅目标咧就系希望会喺2035年或之前咧系停止新登记嘅燃油及混合动力嘅私家车啦。咁之外喺商用車嗰方面咧，亦都係希望咧喺2027年年底啦，投入咧大約係700架嘅電動巴士，同埋大約3000架嘅電動的士嘅啫。不過如果我哋睇翻數字咧，而家市面上嘅即係電動的士咧嘅數目咧係不足整體的士嘅1%，直到今年嘅4月底，全香港只有5架嘅純電動的士嘅。電話號碼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咩睇法咧？我打嚟同我哋傾傾。咁啊，頭先我哋就同香港电动车总商会的理事，香港电动车业总商会的理事刘国东在谈的，请回出来。刘国东你好。 你好，两位支持好。 是 刘国东你好。刚才谈到一个问题，你就说看到政府今次的做法似乎都是想透过市场力量去增加到香港的即充电站的供应。你刚才都说过，譬如在油站它的大小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容易或者这么适合可以做到这些即充电站。但是调返转，譬如如果你看返现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过咗嘅嗰一啲嘅即系少少嘅条款啦，你又觉得对于油商嚟讲咧，系咪有充足嘅吸引力，令到佢哋可以将呢啲嘅油站用地转型咧？ 我覺得佢提出呢個方案咧，就唔算係好吸引咯。即係我唔知道郵商佢哋點諗啦。嗱，你首先你縮短咗年期，由廿年縮到十二年，跟住然後你再即係到期嗰啲可以有限，即係俾佢續簽。咁個誘因唔算好大啦。你諗下，喺一個郵站要加建呢啲設施，特別係加嗰啲變壓器啦，同埋嗰啲快速充電設施啦，咁可能你要。要做啲土建嘅更改啦，咁有法例上都要相應咧，佢係即係配合啦。咁你做咗咁多嘢之後，咁你先至話可能續簽佢幾年，咁究竟係咪吸引咧？咁我都覺得係即係好疑惑咯。 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就話啊嘛，容許政府對電動商用車嘅充電價格咧設置上限。咁你又睇啦，即系你觉得嗰个嘅价格上限，其实个厘定嘅准则应该系点样咧？ 呢、這个有一定难度嘅。不过嗱，即系我即系了解到咧，油站咧，佢嗰个嘅地价批出嚟咧，系非常之昂贵嘅。咁据一个立法会文件咧，好似一个油站咧，系可以去到6.2亿。21年嘅年期，咁即系话每日嘅地价咧系要82000蚊，即系个成本啊每日啊，咁如果你俾我听你要做个电站系要咁嘅，咁我唔知道你嘅电费要几多钱一度电，先至即系充到咯。咁你话至于设嗰个上限，咁我觉得你如果一般你喺商场，咁佢嗰个收费可能系2.8到4蚊呢个范围一度电，咁但系如果油站嘅话，佢要用呢个地价嚟做嘅话，我相信。一个天文数字咯 啊，系，因为而家咧入油咧，可能即系可能啊吓，个利润嗰个相对高啲，但系咧问题就电咧，你个每度电，其实头先你讲紧啦，咪4蚊到，唔通你去到10.1度咩？咁你出边个电价都冇，都相差太远，会唔会就亦都一日又唔知吸引到几多个车嚟做充电咧？嗬， 最后系你继续啊，刘国忠系 啊，我哋都同一啲油商咧倾过咧，咁佢哋都。表達過咧，即係用油站去安裝充電站咧，佢哋揾唔到佢哋自己嘅優勢啊！即係譬如油站咧，你可以有啲唔同嘅添加劑啊，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嘅油咧，會有啲吸引力。佢話電咧就。其實個個電都係一樣嘅喎，你唔會有啲添加電劑啊，唔會有啲你啲電係特別靚啊， 你個插電器靚啲咯， 分別咯嚇。咁所以個價格上邊咧，你好難做到有個明顯嘅分別咯。除咗方便之外，即係你好難揾到個電價嘅分別咯。 最後都想問咧，其實而家市場上面啲充電系統嘅供應商嘅參加者咧，有幾多咧？即係有冇一個足夠嘅競爭係，或者有足夠嘅即係市場參與者咧，係可以令到佢哋對於即係譬如新招標嗰啲嘅土地啊，都可以加入到咧？ 我哋商會咧都有唔少相關嘅充電公司嘅或者係服務商嘅。咁我本人都係其中之一間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呢啲公司能唔能夠參與到呢啲投標咧，就未必一定得嘅，因為我哋嘅會員咧有部分咧係一啲屬於中小企嘅公司啦。咁如果你要去投標做一啲咁大型嘅建設啊，或者一啲服務咧，咁前期嘅投資亦都會大嘅。咁可能呢啲咧就需要到一啲傳統嘅行業嘅支持啦，譬如啲郵商啊，或者係一啲傳統嘅大型嘅電力公司啊，或者係啲承建商啊。咁样合作咧，去做呢啲投资先至做得到咯。 好啊，刘国东，多谢晒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有机会再倾过。刘国东咧系香港电动车业总商会嘅理事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刚才都讲咗，即系而家用油站去转做充电站咧，佢觉得就未必系一个太吸引嘅吓。咁啊， 即系都有啲矛盾嘅。我哋成日都话用电咧可以悭钱嘛，即系作为车主嚟讲。咁咪真係赚到多钱喎，可能。 好，跟住听听马先生嘅电话。马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哋好。 你好，有咩睇法啦？ 冇啊，嗱，其实呢我就用咗电动车有一年到啦。咁、啊、我觉得呢个政府呢开做咗个头。咁跟住呢尾呢就跟住呢就做唔到嘢啦。咁点解呢、啊、我用咗呢一年呢、啊、我发觉呢我本身就住喺租用緊一个政府嘅房屋处嘅停车场嘅， 系你嗰架咩车啊？请问 个电表咧就用咗13个月，咁啊，旧年咧5、6月啊申请到啦，但系用咗5、6个月吓， 佢哋嘅政策咧就话要 cut 咗我嘅电表，吓喺我停车场度划分12个位我嚟俾电车充电，但系嗰个停车场应该就已经负荷唔到嘅，咁变咗我就冇得充噶啦，咁啊变咗首先就已经浪费咗资源啦，政府吓、就浪费咗之前装咗个电表，到而家仲未拆，仲喺树，吓咁另外。其实咧，而家你话油站咧就过嚟充电，我觉得系完全系荒谬，冇可能嘅。 嗯， 吓、啊、咁人哋要盈利噶嘛？而家每一个度数嘅电费大约平均系个半人钱。 嗯， 咁而家我哋充一度电，一度电个半人钱就行到大约五公里度啦。 系， 咁每平均就三毫子一度电， 嗯、 一公里噶啦。 嗯， 咁如果你出边诶佢嘅即系个有上限，如果去三倍嘅。啊、变咗就九毫子噶啦，咁、 嗯、 如果四倍五倍咧，就更加贵过电油添、 嗯， 所以而家我觉得咧揸电油车啊，系根本冇乜好处啊。本来我哋想响应政府嗰、那个新能源嘅政策噶，但系而家你咁样搞法咧，佢哋唔知道啊。咁如果油站系个加正常电，我哋用家用电啊过半，咁如果加到四倍六毫。啊六蚊，咁、 嗯、 变咗就过二人钱，你计到数噶嘛？ 系系 过二人钱， 嗯嗯， 一公里， 一公里， 系咁。你如果揸个细 CC 嘅，可能运能车啊，都系讲紧六七毫子啊。 嗯，冇错，系 系啊。咁变咗你有咩诱因啊？如果你再系去油站咧做一个充电咧，可能人哋要利润噶嘛？头先你讲紧就同个嘉宾， 嗯 吓、啊，人哋个可能要。赚你一佢翻嚟到电都要过半或者以上，咁、 嗯、 佢赚你三倍六蚊，唔多啊，系咪啊？咁、 嗯嗯嗯、 你谂下，如果六蚊嘅，咁你变咗三毫子乘四，咁就变咗个人钱一公里啊！咁你自己揸开车知道划唔划算咯？ 嗯嗯，冇错啊，有时 排队 系系 系， 咁、但系我唔知点解咧，政府点解喺自己停车场都唔响应，即系做翻、做个先头。有因俾自己嘅房屋处里边嘅停车场装电表啫。 嗯，系好啊。 家自富，同埋我俾个建议咧，政府应该咧，如果真系想新能源好咧，应该系同中电啊点样合作咧？喺路边好似外国咁咧，喺啲灯咪标位咧装埋个充电位俾人嚟充咯、 好多谢晒阿马先生嘅意见啊。咁啊，不过其实睇翻啦，政府亦都系准备咧喺2025年或之前咧，为额外大约7000个嘅政府建筑物嘅停车位咧，配备电动车嘅充电器嘅。咁同埋亦都睇到啦，即系政府亦都会喺啲政府嘅即系停车场入边咧，就开始收钱去充电啦。 系啦，将个市场化。不过政府推动好多嘅充电嘅位嘅。这个事实上，不过头先有个听众讲，房署的车位又足不足够呢？有些就可能另外一个全面要一个政策去看看。 嗯，好，跟住呢不如我哋又请嚟真係油站嘅参与者啦，市场营运者呢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呢请嚟香港显学有限公司零售业务总经理梁淑敏嘅。梁淑敏你好。 你好 啊，好，首先不如想问问啦，就系针对住政府喺上个星期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咗嘅方案，咁其中就系话为提供一个诱因啦，等啲油站咧可以加装电动车嘅充电设施，咁同埋咧就系如果油站入边提供快速充电器咧，到期或者即将到期嘅油站契约就可以获得有条件嘅短期续签。你哋经营者嘅角度觉得？是不是吸引 呢？其实我们公司呢 Shell 很乐意见到政府正式地放宽这个油站的土地用途啦、因为我们的方针一直以来都是帮手去推动这个绿色运输。譬如说我们去年呢就在赤鱲角开了我们第一个油电站啦，就是说在个油站里面都加上个充电的服务。另外我们商业客户呢都有 B5 分化柴油的选择，帮他们去减少个碳排放的。回应回你刚刚那个问题啦，在现阶段呢我们会比较难去评论呢这个条件是不是说很吸引。因为其中呢政府是有讲到说有个诱因方面是去吸引投资啦，另外就話喺個價格上限方面咧，就會有一啲嘅規定啦。咁呢一啲我哋其實都未聽到具體嘅細節。咁所以如果要進一 進一步去評估我哋嘅投資回報咧，咁需要多啲嘅資料咯。所以我哋現階段會即係跟蹤住依方面，睇下之後嘅發布再做一啲評估。 嗯嗯，或者阿梁淑敏啊，我想問啊，嗱，針對喺個充電位嗰個角度睇下啦，其實你營運咗一段短時間啦，其實我睇到你有四個位啊。咁其實嗱，喺你經驗裏邊嚟講，如果真係做一個嘅充電站啦嚇。其实应该有几大的规模才令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行商业性商业上的可行性呢？ 嗯，咁其實我哋就而家都開咗嗰個油電站一年嘅時間啦。咁、 嗯、 整體都係暢順嘅嗰、那個營運模式。咁、 嗯、 因為我哋啱啱嗰個站亦都喺港珠澳大橋旁邊啦。咁、 嗯、 變咗而家咧有好多客人咧，佢可能都會係過境啊，咁都會嚟我哋站度充電啊，充滿部車咧先至過橋。咁、嗯、我哋整體嚟講咧，其實係年幾之前我們在其實除了油電站呢，我們在粉嶺一個停車場呢都開了一個充電站，是我們第一個站啦。 是是，有幾大規模啊？ 那個都是四個充電位的。 是。 咁當時我哋嘅規劃呢，就係睇其實都希望喺三年時間啦，可以推出喺市面上300個充電位啦。咁而家我哋其實個進度呢都係都理想，或者比我哋預期更加之快嘅。咁我哋而家喺今年預計去到年尾呢，我哋都應該喺港九新界唔同嘅地方咧，都可以提供到500個充電位啦。咁、 嗯、 所以而家我哋網絡嗰個建設咧，都係會有好多時都會睇下嗰、那個地方嗰個電力係究竟足唔足夠啦，先、 嗯、 至、 嗯、 去可以睇到其實係做到幾多個充電位咯。 係，我諗起有一個比較商業可能敏感啲嘅問題咧，就係話其實四個位係咪足夠係支持到一個嘅充電站咧？定係話即係以你加埋嗰啲基建啊、營運啊，其實即係四個係咪一個最低上限？定係話其實仲要高啲先至係一個合理嘅數字咧嘅容量咧？ 當時我哋咧一開始做四個咧，就最主要係當時嗰、那個地方嘅電力供應係夠做四個啦。 哦，限制咗。 其實係係啦，咁如果你話個面積夠，嗰、那個電量係夠咧，咁其實成個嘅評估都係唔一樣咯。 嗱，你头先都讲啦，要睇下咧系咪个电力足够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充电站噶。咁譬如以而家油站嚟到去睇咧，究竟系咪真系有足够嘅一啲嘅基础，可以令到你哋转到成为一个充电站咧？要考虑啲咩因素？ 其实几方面啦，因为咧嗰、那个油站咧。佢一個電量咧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關鍵啦。咁另外其實咧，我哋喺起嘅時候咧，因為中間都係會即係周邊嘅環境啊，或者個站裏面個面積咧，都係要考慮到嘅。譬如你個面積裏面有幾大，就可以睇下可以停到幾多部車啦。咁另外喺周邊環境咧，其實話可能。喺個站外邊都有唔同嘅情況啦嘛，譬如你出邊係高速公路，或者係斑馬線，或者係民居咁樣，咁變咗咧，我哋話譬如話喺裏邊加裝嗰個電力咧，其實中間會遇到嘅，除咗話夠唔夠位之外咧，就係要睇下其實你拉電嘅時候需唔需要話，可能會影響到要封路啊，或者係即係做到一啲噪音啊，或者環境嘅滋擾咧，會唔會影響到側邊嗰啲住户咁樣咧？咁依一啲都係一啲考慮嘅因素啦。 明白啊，梁淑敏啊，其實咧我其實針對譬如你四個車位啦，我想問一下喺你經驗裏邊嚟講，有冇車主要喺度等位去充電咧？定係話佢係要網上要約定時間嚟到等咧？如果等會有個時間，有你哋經驗嚟講，又要等幾耐啊？ 其實咧，我哋喺赤鱲角嗰個位置咧，那個面積其實係比較大嘅，嗰、那個油電站。咁所以如果佢係等咧，我哋都係有個位置俾佢等啦， 即 係嗰個有個停車嘅地點咧，俾佢可以等嘅。咁另外，其實你話幾多先至夠咧？其實我哋除咗係赤鱲角油電站啦，其實而家擴充個網絡咧，就連埋其他停車場啊，譬如喺東涌嗰邊咧，我哋都開咗新嘅電站。咁所以就變咗。 你話需要等，咁可能佢有啲客户可能會去東涌嘅停車場嗰邊就可以做到個充電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就都唔會話等太耐嘅時間。 係，不過我都想問翻咧，即係梁淑敏，其實譬如以而家啲油站嘅位置啦，當然佢就係為咗方便而家嘅車主啦。咁有啲就往往係喺啲繁忙嘅地段咧出邊嘅，譬如就係以觀塘道啦，即係我舉個例啦，觀塘道啊、太子道東啊呢啲咁樣嘅地方啦。咁其實佢個空間咧就真係唔係太大嘅啫。咁又或者係灣仔，即係軒尼斯道啊咁樣。咁其實你哋睇咧，即係呢啲嘅油站用地係唔係可以足以去轉到身成為咗一個嘅充電站咧？ 哦，咁如果係話係市區或者佢嗰個面積比較細咧，咁可能就未必咁合適啦。因為譬如如果而家入油嘅時間都係屬於快噶嘛，咁有時如果你話繁忙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出邊都會有時會要塞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充電嗰個時間咧，即係比入油當然係即係多幾倍啦，或者唔止幾倍啦。咁變咗你話喺一啲繁忙嘅路段，其實就即係應該比較難突破啦喺個位。 同埋，譬如你頭先都講到啦，都其中有一個關鍵就係要拉電啊嘛。咁啊，譬如對於附近嗰個電壓嘅需求，呢個係咪都要即係同電力公司要溝通到，咁然之後先至可以處理到，係咪做到呢個充電站咧？ 係啊係啊，咁電力公司係一樣啦。咁另外我哋譬如話如果喺同一個站裏面有入油同埋充電啦，咁其實佢中間都會有個安全距離嘅。咁所以嗰個面積都係要夠咧，先至可以去到下一步咯。 咁其實一個簡單問題，其實要去到幾大，你哋先覺得合理啲嘅選址咧？一個油站或者油電站？ 咁如果大概嚟講咧，嗰、那個油嗰、那個即係供油嗰個位置咧，同埋嗰個充電嘅位置咧，都起碼要有六米嘅距離咯。咁變咗即係佢依個先可以符合到即係而家香港個例啦嚇。 咁整體如果包埋等啊諸如此類，可能個油站真油電站本身個面積都要相當要大啲嘅喎，比而家平時所見嘅應該要大啲嘅先合理恰當使用到係嘛？ 咁我哋其實機場嗰個油電站都有五萬尺嘅， 五萬尺 嗰個就即係比較順暢啦，即係同平時出面我哋市區譬如樓底站啊嗰啲係唔一樣嘅。 五萬尺好大㗎啦。 係啊，好快地想問呢個問題啦，就係剛才電動車業咧，佢哋覺得咧應該係一棟嘅建築物或者係即係譬如兩層咁樣啦，又可以俾啲司機休息咧，先至係一個比較好嘅充電設施。但你睇翻以而家啲油站嘅條件有冇？有冇條件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其實都係要睇個別嘅位置啦，因為譬如你話喺個油站個面積啊，或者佢本身嗰、那個建設咧，譬如你地底啊都有油缸噶嘛， 係 本身，咁所以你話喺改建嗰度咧。即係每個地方嗰個複雜性都又唔一樣嘅，所以都需要即係譬如話睇到邊笪地係個面積係夠，都要係 都要再考慮。好，多謝你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风暴集港期间，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下午四点，有九名市民受伤，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当局收到55宗冧树报告，渠务处确认2宗水浸个案，暂时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三点，今日共有22班航班取消，5班抵港航班要转飞其他机场。有乘客话提早3个钟头出发前往机场了解情况，亦有乘客因为市区交通问题错过咗航班。早上机场安检通道一度出现人龙，机管局加派人手处理。 敦讯事务管理局完成处理一宗有关奇妙电视的投诉个案，决定向奇妙电视发出强烈劝喻，敦促对方严格遵守电视通用业务守则节目标准中的相关条文。一名公众投诉奇妙电视开 TV 今年2月21日下午6点至6点半播出的节目《世界多美丽》，是泰国旅游纪录片。開始前有聲音和畫面顯示是家長指引類別，節目有幾個描繪泰國夜生活的簡短鏡頭，當中可見一些穿上比堅尼裝束的街頭舞者。通訊局指出，奇妙電視在陳述中提到，因為人為失誤，將節目編排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放，已經增加節目人手，並已採取措施改善內部監控。通訊局經調查、經考慮後認為節目沒有不適宜兒童觀看的內容，但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放被劃為家長指引的節目，違反電視節目守則相關規定。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晚上7點，颱風泰利襲擊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約340公里，即是在北緯 21.0 度、東經 111.2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雷州半島一帶。雖然泰利正逐漸遠離本港，但受它的影響，本港西南部離岸海初时仍会吹烈风，高地风力可达暴风程度。泰利的雨带亦会间中为珠江口一带带嚟猛烈阵风。三号强风信号将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当泰利进一步远离香港时，天文台会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一个钟头，昂坪、长洲和大美督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6、72和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1、89和75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烈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展望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较为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在下午6点25分的过一个钟头，大屿山北部和屯门区已经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日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昂船洲大桥实施强风措施，中线而家已经封闭，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南湾隧道实施的强风措施已经取消了，去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同埋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大桥的支路，同埋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同埋南湾隧道的支路已经重开翻。其他的强风措施方面，青屿干线的强风措施就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同埋港珠澳大桥主桥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工程啦，观景山隧道晚间工程由晚上嘅九点半至到听朝早六点钟，观景山隧道去香港方向嘅管道会临时封闭，而去珠海方向嘅管道会改为单管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炎炎夏日，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的时候可以使用各种防晒设备，例如阔边帽、颈挡、防晒手袖等等。 工作的时候应该尽量以工具协助工作，减少体力需求。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总，我100万嘅事，你唔好同我计较，亦唔好觉得系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你点解冇喺我借钱俾你嗰阵，你囤积废降嘅时候，将我做嗰啲衰嘢讲俾球总知？你做嘅就好啱。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嗱，何巨業啊，每逢咧係掛即係八號風球或以上啦，有啲打工仔咧就會問呢個問題噶啦。咁究竟咧我今日啊，尤其是而家新嘅形態之下，係咪需要在家工作咧？咁啊，以往咧有唔少嘅打工仔啦，就視之為咧即係打八號風球咧，就等於係放假一天啦。咁因為嗰陣時個公共交通工具咧，可能係未必足以支持佢哋翻到去公司啊。咁但係而家咧嗱，首先就係地鐵即係港鐵咁樣。佢都冇 風雨不改啊，最得疏啲啫。 係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即係大家嘅工作形態變咗啦，有啲人就係需要在家工作啦。咁所以可能呢度又會係引申咗另外一啲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看待颱風嘅打工日、翻工日。 係啊，嗱即係我諗大家好清楚嘅。你打风返咗公司打风咁即係都预咗你要佢哋早啲返屋企嘅。因为驚呢雇主好多都驚呢跟住呢就天气变化之后你返唔到屋企呀或者係有意外呀其实雇主都有一定责任嘅。因为你放工嗰个过程里面呢产生咩问题呢有机会都系有一个责任。所以好多雇主呢唉、哎、你放工啦咁样。不过问题而家返转头啦使唔使返工落咗波之后又使唔使返工。咁其实呢就係、是、以前我哋当假期不而家我哋改变个观念呀。因为其实呢我哋无处不在都可以工作。所以呢系咪在家工作呢一件事系咪做需要工作只不过系不需要返到办公地点啫咁样。嗱呢个呢好好议题我哋即系要探讨下先。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今日嘅情况又系点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呢请嚟劳工劳联嘅主席系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林振声你好。 系 你好。 林振声你好。 喂林振声似乎我哋每次呢打风都会即系起码啲市民啦，都会喺网上咧有好多唔同嘅相关嘅讨论啦。因为如果我哋如果睇翻咧，劳工处嘅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嘅工作守则入边咧，亦都写到明嘅。有好多嘢咧就唔系一刀切，最重要就系你事先咧同个雇员咧去到倾清楚嘅。咁、但系譬如近年你哋睇到台风之下需要在家工作，会唔会都多咗一啲唔同嘅争拗或者系意见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個法例咧，或者個指引啊，個守則咧，都冇講話八號風球咧就一定唔使翻工嘅。或者就算係唔使翻工咧，其實嗰個都唔係一個假期嘅權益嚟嘅。 係， 即係可以話咧，就唔等同一個法定假日啊。咁你可以放假嘅。咁佢嗰個指引咧就係話。睇下你嘅工作系咪必要啊？有冇迫切性啊？或者咧嗰、那个员工佢嗰个居住地点翻到公司系唔系安全啊？就要取决于好多好多嘅因素咧。 咁佢建議咧，就僱主考慮呢啲因素咧，先至決定俾唔俾嗰個員工去翻工咁樣咯。咁我諗咧，最重要一個考慮，我自己覺得僱主同僱員咧都係要嗰個安全為上。 嗯， 譬如你話，如果真係依家譬如好多酒樓咧喺商場啊或者快餐店都會開嘅，咁、 嗯、 或者嗰個員工咧都係住喺嗰條村，就咁落去商場嗰度就繼續翻工，咁都算係安全，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個户外嘅地方啊，或者工地已經搭曬棚架，或者喺個山坡側邊嗰度，仲要求佢去翻工咧，咁就似乎唔係一個安全咁除嘅環境啦。咁除咗話有機會係違反嗰個守則指引之外咧，亦都有機會係甚至係違反埋法例嘅，因為職安嘅法例就係話僱主要提供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俾僱員。咁你啊八號風球仲叫佢喺山坡側邊嗰度工作，咁呢個係唔係一個安全嘅地點呢？咁呢個呢就我覺得嗰個界線就比較清晰，就即係希望用一個安全嘅考慮為最重要囉。 係都明白嘅，林振聲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是、一般啦，一般打工仔一般工作地點我要有安全啦，即係甚至乎我哋返工放工嘅途中嗰個途徑都要合理地安全啦，係咪？因為真係都有責任嘅。但係有時有啲工種呢係需要一啲嘅环境之后，我都要处理嘅。你即系好多公共服务啦、救援工作，其实都一样嘅。嗱，头先 传媒都系， 传媒都系啦，甚至乎嗱，工地啦，头先讲，可能啲棚架有问题啊。你喺呢个环境之下，你有需要即时要处理嘅，因为对其他嘅问题仲造成更大嘅危害咁。咁有啲嘢咧系可能系事前我哋可以有计划讲清楚，有晒好嘅准备。咁呢啲我谂有啲我哋就要清楚啦。不过问题点样用个守则？一般嘅打工仔，我哋点可以之前可以同佢讲得清楚啲先？系啊，系咪一个我哋嘅所谓雇佣合约里边都同一时间讲明个守则，等佢明白个工作嘅条件咧？你又点睇啊？ 我谂呢啲咧，亦都系可以即系雇主雇员去倾啦。咁即系话，譬如有一啲工作真系要好必须、好紧急嘅。咁可能即係特別係真係颱風嘅時候需要緊急去維修一啲嘢啊，咁可能嘅時候你即係入職嘅時候可能已經要同佢講清楚啊，咁嗰個僱員又知道。咁當然最重要都係如果真係假設係颱風而佢真係要做呢啲維修工作，嗰、那個安全嘅設備啊等等都要做足啦、啊。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寫咗落去呢，就即係喺嗰個僱傭合約嗰度，咁我諗嗰個僱員又知道啦，咁佢都即係預咗可能即係颱風嘅時候會要求做啲緊急維修嘅工作啊，咁雙方傾咗之後就會好啲咯。 嗱，電話號碼18723111啦，18723111，咁啊，而家打風啦，同以往打風嘅時候大家嘅工作形態有冇咩唔同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林振聲啊，其實都留意到嘅，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啦，以啲飲食業為例啦，如果佢係真係住喺嗰條村嘅，咁啊，亦都係佢嘅公司亦都係喺一個商場下低嘅，咁啊行落去就已經得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咧，始終係需要搭車嘅。咁但係我又留意到，譬如據你所了解，業界有冇話，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之下，需要佢哋翻工，係會有多一啲嘅津貼嘅咧？我留意到就係、是，譬如今日都有啲餐廳，佢就話因為打風，咁佢繼續開，咁所以佢就都收啲食客咧額外嘅一啲嘅錢嘅。咁但係打工仔嚟講，其實據你所了解，有津貼呢個情況普唔普遍㗎？ 其實都有嘅，即係我諗就有啲有啲冇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勞工處嗰個工作守則咧，佢係有建議僱主咁做嘅，就係話譬如話如果佢係翻要求佢爆風球之下都翻工咧，咁佢可能假設要貴啲嘅交通費搭的士，咁嗰個僱主咧都應該係俾埋呢啲錢。又或者佢真係冇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僱主都應該提供一啲接送服務啊。咁同埋就佢如果係爆風球翻工咧，應該會額外再多啲人工或者再多啲嘅當值嘅 津貼或者俾埋一個膳食嘅安排俾佢哋啊咁樣嘅。咁呢個其實守則嗰度係建議啲僱主係咁做嘅，不過呢個就只係一個守則啦，咁又未必係所有僱主都會遵守嘅。咁我都知道有啲好啲嘅僱主其實佢都會額外俾多少少人工嗰、那個僱員啊，或者係佢嘅交通費可能都會額外負擔一啲啊咁樣咯。 同埋咧，即係雖然話而家有港鐵啫，咁但係實際佢開嘅班次咧都會疏咗啦。咁另外就係、是可能個交通時間都比較難掌握啦。你哋以往有冇接過一啲嘅個案係？因为佢喺台风之下要上班，但可能系迟咗而被扣一啲啊，譬如勤工奖啊，或者其他啊等等嘅问题噶。 如果扣人工呢个情况咧，就比较少嘅，因为嗰个指引其实都讲建议啲雇主就唔好因为佢一啲不能控制嘅因素都冇车翻工啦，咁而扣佢人工啦。咁呢個即係其實都大部分僱主都會遵守嘅。咁、但係呢，我哋過往收得比較多嘅就係話譬如今日八號風球，咁佢一朝早呢就會通知嗰個員工啊，不如咁樣啦，你八號風球你都唔使返啦，不如今日就當係你嘅休息日。 哦，即係扣咗假。 跟住之後呢，星期日呢你返返工咪得囉。咁呢個做法呢，我哋都覺得係唔理想嘅，因為嗰個休息日如果根據僱傭條例呢，其實一早已經編定晒嘅，就唔可以話你即係即刻就去改嗰個休息日嘅安排嘅。咁不過好多時即係嗰個員工又覺得，哎呀，都係如果我唔做呢又好似唔係幾好，咁是但啦咁樣。但係呢個安排其實又唔係咁理想嘅。 其实林振声其实有刚才提出两个角度的。第一呢就是返工呢是特殊恶劣环境，可能要交通费又应该有津贴啊诸如此类的。其实这个会不会你都建议法例没有讲明的。喺啲有啲守則又可以唔跟嘅，即係簡單啲講。咁喺有冇啲喺立法會角度，你覺得會唔會加入一啲嘅清晰啲嘅要求啊、説明啊呢啲嘅條件咧？咁樣 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即係呢個可以政府可以研究一下嘅，即係或者嗰、那個邊啲工作係應該係即係。台风之下，即系可以即系鼓励多啲雇主，或者都唔使佢哋翻工啊。即系净系有一啲有必要性嘅工作或者紧急嘅工作，即系先至需要翻工啊。咁呢个我觉得就即系劳工处又可以再详细啲探讨下，会唔会再清晰啲啦？ 或者俾津贴啦，交通嘅津贴咁样系咪清楚啲咧？ 是啊，交通津贴就呢、這个就因为是一个指引啦、啊。当然即是如果是写入去法例嗰度呢，就即是会嗰、那个员工啊嘅保障啊就会再足够啲啦，或者嗰个扣价嘅问题。即是我諗其实依家个法例都系清晰嘅，即是扣价嗰个问题其实你就唔可以临时临急去改嗰個休息日嘅，咁只不過好多時嗰個僱員又覺得費事即係得罪嗰個僱主是但啦，照我之後補翻日俾你啦。咁但係其實依家嘅僱傭條例其實都係唔容許嘅，咁其實係可以勞工處可以多啲宣傳啊，多啲講俾啲僱主聽，就唔應該係去咁樣調佢嘅假期咯。 好啊，多謝曬你林振聲，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林振聲咧，係立法會議員係勞聯嘅主席嘅。1872311有咩觀察，打嚟同我哋傾下。 夏日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职安局及劳工处有中小型企业挂腰风扇资助计划，向较高中暑风险的行业提供资助。 计划截止申请日为今年7月21日，合乎资格的企业或机构记得申请啦。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职安防中暑剧场。 在香港，我们都有一班在行业里面独当一面的师傅，用他们的一双手苦心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在这个工艺没落的年代，他们的故事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 我黄然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起欣赏香港师傅手艺的独特美。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香港精神科医学院系列讲解创伤后遗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政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無論咧你係想講有關於電動車啊嘅充電器啦，或者咧你想講係颱風之下嘅翻工嘅問題啦，又或者係八達通攞消費券嘅問題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何桂業林，你自己都係一個僱主啦。咁頭先都傾到一樣嘢啦，就係似乎大家而家都習慣咗即係在家工作啊。咁但係喺個颱風期間嘅時候，又會點樣同啲僱員即係講呢方面嘅工作安排到底系点样咧？因为呢个真系可能系突如其来，同你喺疫情期间咧，系好有意识地去将啲同事去分更咧，系有所不同噶嘛。咁分分钟可能佢啲文件又喺公司嘅电脑嗰度，其实你想佢在家工作，未必在家到噶噃。 嗱咁样嗱，我哋就俾个疫情咧都训练咗，我哋都好有灵活性，好有弹性噶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在家工作咧，亦都唔系每个行业做得到嘅。即系我自己为例，我自己个行业系一个即系专业顾问公司。咁其實有啲嘢咧，就喺電腦網上上面都有噶啦，甚至乎咧喺電郵上面都有嘅。你其實甚至乎都可以做一啲嘅簡單嘅我哋嘅準備工作，譬如某一個工程啊，或者某個項目做啲準備工作，你在家係做到呢啲嘢嘅。咁但係咧有啲，譬如你做飲食業，咁唔通你點去看鋪咧？係咪點去招呼客人咧？零售業都唔得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唔同嘅背景，亦都唔同嘅性質啊。只不過你問我咧，即係其實打風啦，大家都知道唔翻工噶啦，因為都係唔安全，亦都唔適合嘅。咁喺屋企有陣時有啲工作可以做一啲嘅在家工作嘅模式嘅。咁但係你係咪一定做得好呢？嗱，坦白講，只不過就大家唔好浪費啲時間啦。如果可以，有啲工作都緊急嘅，今日冇咗一日時間，聽日都係好繁忙嘅，自己都可能係即係好費曬思量嘅。咁不如可以喺屋企做啲嘢啦，咁樣。咁亦都好多人咧。都系需要呢个打风时节，都要处理一啲紧急嘅情况嘅。就算唔系话出去户外睇地盘，但系出去处理一啲嘅行政工作都有嘅。咁其实呢啲系避唔开嘅。我相信咧，大家喺好多雇主或者好多雇员咧，经历咁多年都有一个默契嘅。但系咧，当然我哋就唔会话系同你睇住喂朝九晚六，又唔会噶啦。在家工作不嬲个模式都系一个比较弹性嘅处理，处理到嗰个问题就算噶啦。咁翻工所以就比較有效嘅，咁但係所以我哋只不過係得住情況，我哋有啲彈性處理啦。你都係啦，係嘛？ 作為傳媒，基本上咧，你打風又好，落雨又好，咩惡劣天氣又好，你都要喺度嘅。不過即係新嘅一啲嘅工作形態咧，係的而且確大家可能都需要啲時間適應嘅。咁以往就係大家習慣咗，即係暴風球等於唔使翻工咧，而家就唔一定係咁樣咯。1872311可以電話旁邊咧，我哋有請。请嚟咧，就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嘅主席咧，徐文伟啊，徐文伟你好， 徐文伟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啊， 系嗱，徐文伟即系作为饮食业啦，好快地想问啦，其实你哋点样去决定究竟喺打爆风球期间咧，边啲嘅铺头系需要去继续开，边啲唔使，同埋点样去补偿翻个雇员需要爆风球之下开封嘅咧？ 哦，其实就咁嘅，即系都即系过去咧，饮食业嗰、那个制度啊，或者嗰个分工咧，都唔系好明确。咁啊，但系过去呢十零年咧，自从咗即系好多饮食业嘅管理层啊、老板都受咗一啲管理嘅专业训练咧，就呢个分工咧都好明确噶啦。咁譬如爆风球啦，就有啲譬如工贸区啦，即系譬如中环啊、湾仔啊、观塘啲工贸区咧，其实比自由多啦，或者啲工厂多咧，咁嗰啲客人咧，通常爆风球都唔使上班噶嘛，咁嗰啲我哋就会暂停营业一天啦，即系嗰度唔使服务市民啊嘛， 都冇客啦， 冇客啦，咁反而知一啲公共屋邨啊、屋苑啊嗰啲市民因为唔使上班咧，就会喺嗰度消费，咁我哋就会保持个服务，继续去服务嗰度啲市民啦。咁至于点样补偿啲员工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好清晰嘅界定嘅，即係譬如我自己公司為例啦，咁就爆風球上班嘅，咁就自動咧都會有一個車資嘅津貼啦。咁另外就如果譬如，因為我哋大部分都係喺地鐵站 附近或者商場附近嘅，咁佢交通咧，譬如有地鐵咧，其實都已經可以上到班啦。平常，咁譬如有啲較遠，譬如我哋做冰室嘅，咁佢哋可能好早上班，好似今日今次個颱風為例啦，咁我凌晨掛颱風，咁可能佢哋要需要坐一啲嘅的士啊，或者另外一啲交通工具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津貼，十步十招有個上限俾佢哋啦。咁令到佢哋同時咧就可以如常上班啦。 係， 呢個咧就其實好清晰嘅。咁譬如今次為例就凌晨掛，咁就會影響到啲早間同事啦。 嗯。 咁有啲咧，譬如係颱風係下午或者黃昏先掛上八號風球嘅。 嗯。 咁其實啲同事已經上咗班㗎啦。咁但係一掛八號風球咧，我哋根據天文台嘅風球嘅指示咧，咁自動咧嗰啲同事咧都會有個車資津貼咯。咁佢收工咧就會有額外一個車資嘅津貼，令到啲同事可以順利翻到屋企咯。 嗯，陳燕平，其實咧我哋咧就好衰嘅，即係作為一個顧客咧就好想咧打風有茶飲嘅，打風可以食到嘢嘅。咁咧我諗就話徐文偉佢哋就辛苦啦。但係問題咧就係你哋呢種安排係咪喺入職嗰陣都已經講清楚，即係已經咁講明㗎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到時都會可以配合到咧，定係話都係一個不明文規矩咁樣去處理嘅。 嗱，以前咧做餐飲業就冇咁多咩僱傭合約啊，即係大家我哋叫做口講口賠啦，就話今日八號風你翻啦，九號風唔使翻，點點點點啦。咁其實而家都好有一個管理嘅效能噶，即係我哋有僱傭合約啦，我哋喺入職前我哋講明啦，八號風球會點做啦，九號風球、十號風球會點做啦，黑色暴雨我哋要點做啦，咁會有咩福利啦，等等等等，即係講清楚嘅。咁員工同意咁咪签嗰个雇佣合约上班囉。如果唔同意嘅咁就冇辦法啦，因为即係始终都係一个管理嘅责任啦。咁呢个都要讲清讲楚囉。 嗯，所以最紧要就係事先沟通清楚囉。多谢晒你呀徐文伟，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徐文伟呢係稻苗飲食专业学会嘅主席，亦都讲咗呢佢哋去处理员工喺八号风球之下返工呢嘅经验啦。跟住最后我哋有位听众白女士想讲讲消费券。白女士你好。 白女士你好。 系，我系白女士啊。 系， 阿主持人，我想问咧，点解我收唔到嗰个八达通嘅，打唔到嘅？ 你收唔到八达通，打唔到，唔系 打唔到系乜嘢意思啊？打唔到上去问啦，定系话你攞唔到消费券？ 又打唔到上去问啦，同埋我拍卡嗰阵时候，佢话我已经付咗九蚊噶咯，但系佢都话我冇得攞喎，今期。 喂，但系会唔会白女士可能你要查一下，你会唔会系用咗一啲叫做即系？不合資格嘅消費，譬如你外咗嚟做政府交費或者係交學費啊咁樣，咁 一定冇啊 嚇， 一定冇 係嚇。 我就唔明佢點解我已經係喺呢個六月十五號用曬嘅咯，就付咗九蚊添嘅喎。 喂，但係咧，其實如果我睇翻啦，嗱，政府收費啦，你水電煤又唔得啦，你公屋。公共機構收費，譬如你去醫管局啊、房署或者房委會嗰啲交錢咧，又唔得啦。教育開支又唔得啦。你去買金融產品或者服務買保險又唔得啦。你捐款都係唔得，或者係透喺本地透過非本地嘅網上平台去買嘢咧，都係唔得嘅。 我明白你所以上讲嗰啲嘢，我全部冇做啊，因为我攞惯咗啦嘛，就三千蚊我都知啦嘛。 哦，咁但系你又即系打电话去问又问唔到，咁可能要上去办事处。可能要系咪可以上去办事处嗰度询问嘅咧？陈燕平呢个， 嗱可以嘅吓，补充翻少少资料先啦。嗱，如果系消费券计划咧，佢嘅热线咧就系18500，即系185然后三个零啦。咁跟住咧，你如果个秘书处咧就系喺旺角嘅始创中心。不过咧，都我谂啲市民啦都可以咧系打电话去185300去我问下嘅。咁客户服务主任嘅服务时间咧就系上昼八点到午夜12点嘅。咁大家有啲咩疑难杂症，可能要打去问下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侯继业，拜拜。